苏克雷那片非我秦皇的土地间，我诞生于此。在那里太阳拥抱着茂盛的可卡蒂树，在他那古老而保护的树荫下，他的根，你会看见深深扎扎根于我身上。在苏克雷那片非我秦皇的土地间，我诞生于此。